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漫威宇宙创始人斯坦利的话题和故事，不过呢主要是从漫威公司的角度来聊的。那么相信相比之下呢，国内观众熟悉的还是他的众多作品和那些超级英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来聊斯坦利，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作品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他的辉煌的人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最爱的漫威超级英雄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美国队长是斯坦利创作的第一个角色，那么对于他的人生，对漫威公司的历史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呢，斯坦利本人最得意的角色呢并不是这一位，而是蜘蛛侠。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蜘蛛侠其实就是斯坦利自己。那么蜘蛛侠呢是整个漫威宇宙当中第一个少年超级英雄，那么在漫画惊奇幻想之中呢完成亮相之后广受欢迎，于是呢短短几个月之后，漫威公司就推出了以蜘蛛侠为主角的单行本漫画。随后呢蜘蛛侠的人气是越来越高，那高到什么地步呢？可以说蜘蛛侠是美国漫画史上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了，常年位居美国超级英雄排行榜前三。那人们之所以对这个角色那么喜欢，就是因为在很多超级英雄之中，蜘蛛侠是最接近普通人的。相比于天生神力的超人、神奇女侠和大富翁、钢铁侠、蝙蝠侠，那么这位呢不靠基因不靠身世成为英雄的蜘蛛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那就是普通人的梦想啊，是吧？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超凡蜘蛛侠系列当中的歌曲，由活在今晚 Tonight Alive 乐队演唱的 The Energy 边缘。 Save me, I'm too close to breaking, I see love. 这是来自 Tonight Live 活在今晚乐队演唱的 The Energy 边缘，出自影片《超凡蜘蛛侠》系列当中的主题曲。那么如果说我们上网搜索 Stanley 的照片呢，我们都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他呢最经常做的 pose， 最爱摆的姿势呢，就是蜘蛛侠从手上发射网线的动作。如果说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蜘蛛侠的故事呢，其实真的更像是 Stanley 年轻时的故事。那么看过《美国队长三》《蜘蛛侠：英雄归来》和《复联三》这三部影片的朋友，应该对蜘蛛侠有这么一个印象，啥呢？就是身为高中生的蜘蛛侠呢，往往是在跟钢铁侠身后打下手，但他呢却总是渴望表现自己。虽然说还是一个高中生，但总是想证明自己，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那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过。三里呢出身贫困，很小的时候开始打工，那到了漫画公司呢，两位画师都离职的情况下，重担落到他的肩上，他自己呢丝毫没有退缩。那么这份渴望走出卑微的性格，这不就是蜘蛛侠的故事吗？接下来听歌，来自美国队长三当中蜘蛛侠出场时使用的插曲，由 L 的 J 三角乐队演唱的 Left Hand Free， 左手的自由。 Hey shady baby, I'm hot like the prodigal son. Pick up at the leany, meany, money, moe, and flower, you're the chosen one. 这是来自三角乐队演唱的《左手的自由》，出自影片《美队三》当中蜘蛛侠登场的插曲。其实呢，斯坦利和蜘蛛侠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漫画作品之中呢，作为普通的中学生，彼得·帕克同学呢，在学校里没啥存在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斯坦利在学生时期呢，频繁的搬家转学，导致他呢，在学校里没啥朋友。而且呢，他本身很聪明，读书的时候呢跳过几级，所以说呢他总是班里最小的那一个，不仅年纪小，体型呢也小，所以说就免不了受欺负了。而蜘蛛侠呢，应该算是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当中最穷的那个。而且呢，彼得·帕克经常干一件事，就是自己化身蜘蛛侠行侠仗义的时候呢，会顺便拍几张打击罪犯的现场照片，那为的就是干嘛呢？卖给报社赚点外快。那么斯坦利的学生生涯呢，也经常跟报社去打交道。当时呢，有一家报纸呢，经常组织征文比赛，每一次呢，斯坦利都参加，而且呢，经常获奖。后来呢，因为他获奖次数太多了，这家报纸呢，不得不改变评选规则，以阻止他呢再次比赛。继续来听歌，分享《超凡蜘蛛侠》系列当中的插曲，由艾利西斯·凯斯和肯德里克·拉马尔合唱的《超凡归来》。 And everybody know the story of David and Goliath, but this is bigger than Trump. This is for the warrior, this is for you and I. This is for euphoria, give me a peace of mind. God is recording this, won't you look in the sky. Tell him that you got the behavior of your neighbor. Even when stability's never in your favor. Fly with the turbulence, only last a minute. Land on your dreams and recognize you live it.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and peaks with bare feet. Run through the flames, there's more passion for me. A glass testimony just so the world can see. A better wounds on me, you're watching me lick them clean. I know, my pride, my goals, my eyes, my lows. I know, it's mind control. I know I can prosper, no imposter. Prosecute my posture, I stand up and I stand by you. What? I am a freedom fighter, the name that history wrote. And even through disaster, I held the tiger for hope. I'm trying to find my way back, there's no day off for heroes. And even when I'm tired, go is the only word.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more focused. But they wonder when sometimes it freezes my shadow.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darkness, I sacrifice my ego. There ain't no room for selfish, we do it for the people.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more focused. But they wonder don't stop. And everybody here trying to get on top. Everybody from the birth down to the block. Gotta hold on tight and don't let go, let go. So you think you hot? Gotta grind hard, give it all you got. You can have it. 这是来自超凡蜘蛛侠系列当中的插曲《超凡归来》，来自艾丽西亚·凯斯和肯德里克·拉马尔。那么喜欢漫威的朋友都知道，如今虽然说很多影视公司都已经展开合作甚至开始合并，但是呢，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的版权依然是一片混乱。复联系列呢归迪士尼所有，这个蜘蛛侠的影视改编权呢归索尼。虽然说这两年呢，迪士尼和索尼也展开了这样的合作，让蜘蛛侠呢出现在了漫威宇宙当中，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两个系列能够完全的叠在一起。比如说最近热映的《毒液》就依旧是由索尼公司独立制作。那再比如《X 战警》系列，虽然说现在呢迪士尼和20世纪福克斯影业呢已经合并，但是呢，《X 战警》能不能和《复联》同框始终是一个问号。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这样不停不休的版权更迭纷争，对斯坦利也有很大影响，甚至呢有些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年呢，他在漫威这领域漫画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之后呢，他对人生的态度和追求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之一呢就是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而且呢也不满意自己作品的版权和改编权都在漫威公司手里。于是呢，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斯坦利呢虽然还在漫威出版人的职位之上，但是呢他已经脱离了漫画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始在好莱坞寻求发展了。一起来分享一首 X 战警当中系列的X 战警系列当中那首歌曲，由艺术体操乐队演唱的 Sweet Dreams， 甜蜜的梦。甜蜜的梦来自英国摇滚乐队艺术体操的演绎，也是影片《X 战警：天启》当中的插曲。当年呢，斯坦利脱离了漫画相关的工作，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发展。但是呢，他的好莱坞之旅呢并不顺利。那段时间呢，整个漫威公司的状态呢都不好，于是呢，他们就卖出了蜘蛛侠、绿巨人、美国队长等等角色的影视改编版权，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改编提升漫画的销量。但结果呢，因为电影的成本太高，不好推进，所以说很多改编计划都搁浅了。然后呢，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漫画销量没上去，改编权呢也没了。后来呢，漫威开始自己做制片公司，并且呢尝试把几个漫画当中的人物搬上大荧幕，结果呢也是口碑崩盘，接连亏损。后来呢，漫威公司在影视方面的多次遭遇坎坷，甚至公司呢都被转手卖了两次。遗憾的是呢，接手的人都是商人，不懂创作，卖了很多版权和 IP， 业绩呢还是那个德行。这也导致斯坦利呢逐渐对公司失去了信心，于是呢，在1998年，他退出了漫威，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不过呢，他和漫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断绝，一直在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毕竟里面都是自己的心血嘛。好了，上半段的节目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超能陆战队》的主题曲，由翻闹小子乐队演唱的《不朽》。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昭，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I am the sin i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hourglass.

不过由于云层比较高，而且近地面是高压控制，所以白天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中午前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6%。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 情感文化范儿。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回顾斯坦李的人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 苗苗说，他用人生的最后10年奠定了漫威的第一个10年，他用那些有血有肉的鲜活英雄教会了我们成长，教会了我们要有担当和责任，而他教会我的最后一堂课居然是别离。那么如今走进电影院观看漫威英雄影片，所有的影迷呢都会干一件事情，就是像找彩蛋一样在电影里寻找斯坦利的身影。 那么作为这样的客串专业户，斯坦李呢几乎客串了所有漫威超级英雄影片，那么他在电影当中的人气呢比很多英雄的人气还要旺。他呢曾经总结说，他说你说超级英雄电影的票房为什么那么高呢？因为人们会再次买票去电影当中寻找我的身影。 那么同时呢，他也不止一次的在采访当中流露了对客串的钟爱。他说，因为这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工作。好吧，一起来分享蚁人的插曲，由治疗乐队演唱的《瓦解》。 瓦解来自治疗乐队，出自影片蚁人的插曲。这首歌呢超级长，8分多钟，所以说我们只能听一部分了哈。那么其实呢，斯坦利客串漫威影片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和漫画情怀呢也没啥关系。那么最开始呢是 X 战警的第一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镜头，某个角色呢从海里出来，某一个反派呢走上海滩，剧组呢想让那场戏呢更加真实一些，就安排人呢在海滩上卖热狗。那么出于对斯坦利的尊重，剧组呢就找到他，让他来演这个角色，戏份呢就那么几秒钟。后来是拍摄蜘蛛侠系列第一场戏，是有人从楼上落下来，那么蜘蛛侠呢在楼上打斗，形势呢非常危险，剧组呢需要有人抬头做出一个啊好惊恐的这样的样子，于是呢又让斯坦利出演了一位惊恐的路人。前前后后出镜时间呢也就是一秒钟。不过呢在这两部影片之后，导演们拍摄的时候心想，那既然斯坦李能帮他们客串，那也能帮我客串咯。于是呢他就成为了每部漫威电影的固定客串演员。一起来分享杀手乐队演唱的 Move Away， 离开，也是影片蜘蛛侠系列的主题曲之一。离开，来自杀手乐团，出自影片蜘蛛侠系列的主题曲之一。那么随着漫威影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影迷越来越热衷于在画面之中主动的寻找斯坦利啊，于是呢制作公司也热衷于找他来客串了。后来呢就是剧组直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呢，你看啊有几个客串镜头，要他几点几点来公司，演完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啊。那不定什么时候呢又会再接到剧组电话，还是同样的词儿。那有几部影片呢是他没有登场的，不过呢都是很早之前的影片。因为漫威影片呢会经常选在海外拍摄，他呢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就是年纪的这样的原因嘛，可能不能到现场去拍摄， 不过呢，再后来制作方已经为了保证他能露面，专门派遣第二摄制组专门拍摄他的戏，甚至呢，很多影片还没有正式开机，斯丹里的戏份呢都已经设计好拍完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虽然说斯丹里现在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但是在未来几年的漫威电影当中呢，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看到他的身影。一起来分享影片《雷神三》的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齐柏林飞船乐队演唱的《移民之歌》。移民之歌来自齐柏林飞船乐队，那也是出自影片《雷神三》的主题曲。那斯丹利生前呢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讲述了自己最难忘的一次客串经历，就是在《复联二》当中的那次客串。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复联的成员呢剿灭了九头蛇的残余部队，回到基地呢搞 party， 雷神呢坐在一边喝酒，然后呢斯丹利凑过来表示他也想喝一杯，结果雷神说不行，这酒你老人家受不了的。斯丹利说没事，我能喝。然后下一个镜头呢就是酩酊大醉的斯丹利被人抬出去了。斯丹利之所以最喜欢这一次客串，是因为这一次他的台词最多，镜头时间最长。那么说的再准确一些呢，就是他有两场露脸的戏，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露了两次脸。一起来分享漫威影片中常用的一首歌曲，来自卢佩特·福尔摩斯演唱的《逃离》。那么《银河护卫队》和《死侍》这两个系列都曾经使用这首歌当作插曲。 I was tired of my lady. We'd been together too long. Like a worn out recording of a favorite song. So while she lay there sleeping, I read the paper in bed. And in the personal columns, there was this letter I read. If you like piña colada.My lady, I know that sounds kind of mean, but me and my old lady have fallen into the same old routine. routine, so I wrote to the paper, took out a personal ad. And though I'm nobody's poet, I thought it wasn't half bad. Yes, I like pina coladas and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I'm not much into health food, I am into champagne. I've got to meet you by tomorrow noon and cut through all this red tape. 逃离来自卢佩特·福尔摩斯的演唱，分别出现在《银河护卫队》和《死侍》两个系列之中。那么除了客串漫威系列的影片之外呢，斯丹利也在其他的影视作品当中出现过。记得他刚刚离世的那一天，网上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说谢尔多今年一定很难过。那么谢尔多呢，是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的主角，他今年呢很难过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他非常崇拜霍金，剧中呢经常出现他和霍金互动的戏份，霍金本人呢也多次客串过这部剧，然而呢今年霍金也不在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谢尔多非常喜欢斯丹利。生活大爆炸当中有一集的情景是这样的，谢尔多被朋友拉着到了斯丹利家，想要跟他见面。斯丹利呢打开门看到他们，表示自己不想被骚扰，于是呢就报警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斯丹利不是这样的，不过是为了这样喜剧效果，还是安排了报警的情节。那一次呢客串也给斯丹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之前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有请我再演一集呢。现在呢已经做古的老先生了哈，永远的离开我们了。易先生说，很多次的客串导致漫威宇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斯丹利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宇宙当中的观察者，去观看星球的变化，生物的演变。但愿他这一次是真的回到宇宙去观看其他星球了。 Alan 也说，东方失去了江湖，是西方失去了宇宙，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伟大的人总是成堆来也成堆的走。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复仇者联盟系列当中使用过的插曲，由纺织工组合演唱的 Rubber Band Man 橡皮人。那么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影片天崩地裂，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We'll be right back.